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2集，钱财。沈泽川听他这样说，便不再推辞。萧迟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引荐一个人。沈泽川留了心，准备回头让乔天涯腾一腾时间，先把人见了。萧迟也一进门就同沈泽川讲话，这会儿热得很，路上跑马的汗还没消。沈泽川看他鬓边还湿着，便说：“ 先去沐浴换衣吧，出来正好用晚膳，杂事稍后再谈。” 贤惠。 萧迟也抬腿抵开椅子，猛地弯下腰，把沈泽川又扛上肩头。 嘴上体贴只算一半，一道洗了，省时省力还省水。 沈泽川垂手想把碰歪的笔摆正，萧迟也已经迈步走了。后边热水备得快，帘子一拽就是将近两个时辰，中途柴火没敢歇。陈阳最知趣，见萧迟也要沐浴，便吩咐厨房热菜先备料，不急着下锅。沈泽川明白了一件事，就是饿谁也不能饿萧迟也，他半点都不会忍，欠了多少日子全要搁在里边，把着人讨要。他精力充沛，沈泽川的那点本事根本比不上他的勤奋好学。萧迟也伸手搓了沈泽川的右耳垂：“ 我都知道了，西红轩的事情不及今晚谈，你最近叫葛青青四处打探，再找几缸师傅吗？禁军那头把着门，有出入意向我叫人通报。” 沈泽川被搓得泛红，后撑着萧迟野的手臂，闭眸缓气，白皙的颈落在他跟前，整个胸膛都在起伏。萧迟野给他扣上耳坠：“ 今晚除了这个，二公子什么都不谈。” 沈泽川前倾，浪潮一层层的累积，在这饱腹的滋味里又尝着犹如抛高的快感，让他一时混乱，低声含糊地说着话，听得萧迟野哪儿都麻。他们之间没有浅尝即止，只有酣畅淋漓。不遮掩的欲望是对对方的所求，两个人需要交握时的驰骋，一切烦忧都能被这极度契合的痴缠冲散。在情潮和爱欲交织最猛烈的那一刻，他们从来都不讲情话，而是不约而同地用吻代替，越是激烈越要亲吻。浴室里的水溅了一地，潮热的水雾掩盖窗前的余光，夜如此深又如此静，萧迟也除了沈泽川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，他静静投入在这里，没有半分懈怠。萧迟也终于饱了，他拨开沈泽川湿透的发，揉着沈泽川的湿颊，沈泽川仰高白颈勾着他，把他的唇舔湿。萧迟也还没退出去，就着这个姿势吻了吻沈泽川，把人抱了起来。沈泽川由着他吻，探指摸到流出来的狼藉都蹭在了萧迟也身上。沈泽川用了点粥，又被萧迟也塞了几口花卷，换了干净的礼衣，披着萧迟野的袍子，看着萧迟野吃饭。萧迟野最近饭量惊人，不知在封山教场做什么，但沈泽川察觉他今日心情不佳。 去床上睡，趴着着凉。 沈泽川剥了鱼过来，捏着筷子挑刺，确实累得打瞌睡，仍然不疾不徐地说：“ 教场休憩才结束，钱也够用，有人使坏吗？” 萧迟野眉间平静，吃了片刻才说：“ 我想给禁军增添火铳。” 难办。沈泽川立刻就知道他今日不痛快的原因了。火铳现如今只给八大营配了，这东西金贵，兵部不会轻易拨，更不会给萧迟也拨。萧迟也早盯着了，这批铜火铳一直被八大营闲置在兵库，他上回拿了几只出来玩，那会儿就动了心思。但是萧迟也铁定会在兵部碰壁， 这事儿连李建恒都做不了主，他意义非凡，决定权把握在内阁元府海良仪手中。沈泽川想了片刻，给他加了鱼肉。 这心思太明显了，让禁军试水，为离北铁骑做准备。依照如今不能放你走的局势，海良仪不同意是肯定的。 萧迟也就是不耐烦挑刺，这会儿盛起来觉得鱼肉还成，沈泽川喂多少吃多少，割块食指说， 他不同意我也要想办法弄到手，离北有兵将，拿到图纸总能照猫画虎的描出来。 就是这图纸不好拿。 沈泽川就着萧迟爷的手漱口，少请说， 这东西海良仪看得紧。 但是萧迟爷势在必得，他想要这东西的理由沈泽川最明白。花相仪马上下架启东，去都远郊进攻的局势已经初步形成，离北必须尽快做出相应的调整。离北铁骑不是不败之师，他不败的原因是他先后两位统帅都善于应变。如果齐家真的因为联姻要和离北反目成仇，那么离北除了要考虑应对边杀骑兵的策略，还要考虑应对齐家步兵的策略。 兵部尚书陈真与孔丘是同乡，有这层关系，他也算海良仪门下的官员。这个人跟我爹有点交情，以往连我大哥的面子也不一定给，如今轮到我。 萧迟也想起昨日的不痛快，顿了片刻， 还有法子。 沈泽川熄灯，两个人躺着一只枕。他说， 陈真这条路不好走，他既然和孔丘是同乡，那就是启东人，对启东和离北本就有偏重。火冲锦衣卫的工匠心绪又图纸。 萧迟也拉过人抱了，闭眼说， 西红轩才死，那些钥匙已经成了无主的肥肉，如今谁都盯着你，恨不得扒了你来找，你又正招同僚妒忌，这事儿无需你管，二公子有法子。 沈德川笑了笑，萧迟也缓睁开眼， 那200万两银子不入离北，我已与大哥说了，银子停在磁州，你何时回去，这银子何时拿出来，400万两够玩个鬼，二公子要给你更多。 他们困在这里，他却讲得这样真。萧迟也兴许说过假话，但他不会在这一刻说假话，他像狼崽似的攒得星星，要跟那一匣子的珠玉耳坠一样尽数塞给沈泽川，他做的比说的多。沈泽川忽然回首， 其实不止400万，西红轩的钥匙确实藏得紧，但他也不是圣人，受了枕头风总会跟亲近的人透露只言片语。他大嫂跟西丹偷情的时间不短了，两个人实际上一直在套他。68把钥匙，有30把我知道。 穷得快卖宅子的萧迟也有点恼羞成怒，他翻身堵了沈德川，咬了沈德川轻轻抽泣。 萧儿，你是…… 沈德川吃痛，恨极了。萧迟也捏住他的下巴，让他说不出来话。两个人倒在被褥里，蛮横的亲吻。丁桃在屋顶上喂着自己的麻雀，听见屋里边枕头推掉的声音，抱着麻雀想伸头，又不敢。环顾一圈，看见哥哥们各发各的呆，他咽了咽口水。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我爹以前在本子里写的，就是有一个那个…… 你闭嘴！ 乔天涯和古今压着声音，整齐地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